3月31号夜马，玉敏射马第八场推介中了两条半冷的三重彩。 所以教主第八场的心水就有10号再大大做胆，配角就是3号月跑得，4号文明之星，5号好玩福星，12号真勇士，三四重彩就3、4、5、10、12、5只互穿捞券来买。 喂，而家已经是月头啦，玉敏射马已经开卖，月费500蚊，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，记住早买早享受啊！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欢迎大家收睇、收听《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嘅主题系清官与贪官。在中国专制帝王统治的时代，人民呢是期待清官的出现，所以包拯啊、海瑞啊这些著名清官呢就千古传颂。那这种人民的清官信仰，它甚至形成一种文化。人民期待清官的出现，只不过因为贪官太多，人民对现实不满，对贪腐的官员不满，他自然渴望有真正的父母官的出现，可以令到他们诉冤有门。清官就是指那些为官清正廉洁、刚正不阿、铁面无私、体恤民情的青天大老爷。所谓人权正举、人望正式，在专制帝王时代，人民的清官文化信仰只不过是期待被好人统治，这个当然不是法治啦。清末的小说家刘鄂在《老残游记》有一段说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赃官可恨，赃官即是贪官，人人知之，清官又可恨，人多不知，盖赃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为非，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，有何不可，刚愎自用，小则杀人，大则误国。为了支持这种讲法，他在那本书里面就塑造了玉言和刚拔这两个以清廉自居，但同时又刚愎自用、滥施重刑、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。这两个人还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。上一世纪的70年代香港高薪养廉，加上一个有效率的政府，使到香港的廉能政治可以弥补政治制度的缺陷。直至到97年香港主权移交，20年来特区政府的高官只有升官发财，就没有问责下台。虽然不至贪腐学中国无官不贪，但是亦都出现两单香港廉政史上最轰动的贪腐案。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、前特首曾荫权被定罪判刑，更加不堪的就是廉政公署前专员汤显明，他宴请这个中国客人就豪饮茅台酒，并且互相送礼，被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在公开聆讯之后强烈谴责。2012年新任特首梁振英被揭发大宅有僭建，经常讲大话，冇诚信、人格卑下的他妻辞狡辩，政府屋宇处当然不敢秉公处理特首大宅僭建案。至于身为特首的梁振英收受澳洲 UGL 5000万元，冇依法向行政会议申报，不但破坏香港的廉能政治，而且令到法治荡然。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大宅有多处僭建，他本人的回应就越描越黑，特首林郑月娥的护短言论亦都让人有包庇下属的印象。林郑月娥刚愎自用，曾经以官到无求、胆自大自放，正是因为胆自大 他就可以不受民意制约，何事不可为？林郑月娥梗系认为佢同佢属下呢啲特区政府嘅主要官员都系清官啦，系咪？如果咁咧，我哋就会谂起刘岳喺《脑残游记》里边所讲嘅小则杀人，大则误国嘅清官故事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，下集再见。